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2008年8月1号，电影《十全九美》在全国公映。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娱乐性的喜剧片。根据片方发布的消息，这部影片曾经以5000万的票房成为2008年最火的国产喜剧片之一。在电影《赤壁》一家独大的暑期档，一部低成本的国产电影能有这样的票房成绩，这是很令人吃惊的。诸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王岳伦导演的这部影片《十全九美》。利威廉在影片当中扮演了皇太子朱孝天，黄奕扮演唐小蝶，刘华饰演洪盖天，邓家佳饰演南宫燕。另外本片制片人李湘也在影片当中客串了洪盖天的幼稚园老师一角，主持人汪涵更是在片中客串了一名来自德云社的艺人。接下来呢，咱们来听本片的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吧。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木匠叫鲁班。鲁班将自己独创的工艺写成一本鲁班书，书里记载着各类木艺绝学。 这个马好呀，不吃草。 鲁班用书里的木艺给他娘做了一辆木马车。木马车从此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鲁班常年在外打工，非常想念媳妇，于是鲁班做了一只木鸢，只要骑上去敲一下，木鸢就会飞上天 找娘子去。 没过多久，鲁班他媳妇就怀孕了。鲁班他爹怀疑儿媳妇不守妇道，鲁班他媳妇觉得委屈，就一五一十说出了详情。 哎呀， 鲁班的爸爸颤颤巍巍地爬上了墓园。 走，找小翠儿去。 老爷子从此在天上再也没有下 来。我爹呀！ 由于这本书轻则让人缺德缺心眼儿，重则缺胳膊断腿甚至丢了性命，总之不是自己倒霉就是亲人遭殃。于是鲁班将这本木艺书的名字改成了缺一门，谁只要拿着这本书就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了。 明朝木匠唐师傅因为皇帝修陵墓将要被关在皇陵当中，这天他叫来了徒弟江南鹤。 南鹤呀，这是祖先鲁班留下的奇书，缺一门，这是手抄本。哎，你必须活着出去啊。 师父， 这里边有皇陵地图， 就这儿的皇陵地图， 这是我毕生的心血，我希望你今后从中有所参悟，不能有私心，更不能有贪欲，不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的。小蝶照顾好啊！ 这是话痨，他跟我很多年了，照顾好他。 师父， 唐师傅的话痨其实就是他心爱的鹦鹉。 行了，去吧去吧。 多年后，江南鹤按着缺翼门上写的制作木器，请人在街上叫卖。 你看仔细了，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椅子啦，这是由江南鹤手工坊制作的，纯手工艺制作的快活林摇摇椅啊！ 大哥， 防摔了， 我们推出最新款的椅子，让我来看。哎，大哥， 消费者关心什么？关心是这价。哦，说到价格，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只卖到998这个价格了。我要强调哦，这绝对是个破盘价，998，没错，是998，但不是998两哦，是九吊九文八钱。 这到底有吗？ 哦，你还是不相信啊，大哥？这样啊，台下今天来了那么多人，你随便选一个上来摇一摇试一试了。 你说的啊， 你随便选， 这你说的啊。 我再强调一点，你一定是选最老的。 对，就你，来。 这位婆婆，你怎么称呼啊？ 小翠兰。 坐。 我有一点紧张啊。 踏实坐了啊。走你。 叫小翠的老太太从椅子上转完，变成了14-15岁的小姑娘。 哇，太强了！ 哦，这个山呐。 皇宫当中，皇太子朱孝天做了一只木鸢。 太子爷，这木鸢根本就飞不起来。 弄了半天，你们都在忽悠我。 太子息怒， 不是说缺一门在江南鹤的手里吗？连一个江南鹤都对付不了。 回太子，不是奴才他们找不到书，也不是江南鹤不好对付，我们只是怕 什么？这个皇城内外还有你们怕的吗？ 小太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皇帝询问太子学业的情景。 皮特老师，最近太子学习的如何？ 皇上，请过目。 一名太监把皇太子做的一个木质变形金刚呈上。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玩物丧志啊！ 陛下息怒，以微臣看来，这些艺术品迟早有一天是会流行的呀。 一派胡言，如今连你们这些外教都不靠谱了，给我拖出去。 是。 陛下息怒，这些艺术品迟早有一天会流行的呀，迟早有一天会流行的。皇上， 小太监回忆完，皇太子息怒了。 难道我身为太子就不能做木匠了吗？你们退下吧。 是。 小泽子， 在。 我们那些家具卖得如何了？ 太子爷，本来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结果突然出现了一个江南鹤。 笑话，一个区区市井的小把戏也敢自封塞鲁班，简直是说大话，岂有此理。 太子爷，小的这次还派人打听到了一个消息，据线报，江南鹤还和别人讨论过缺一门呢。 哦， 小的派人一路追踪江南鹤，现已查明了此人的老窝。 小榔头，小凿子， 奴才在。 今晚出宫找江南鹤。 这时候江南鹤已经被凤娘和九宝六郎关进了笼子里头。 叫你不说，说了就有的吃啊。 笨贼，我大明的皇陵岂能容尔等轻易盗窃？ 你少废话，你要是不说啊，老子就真的饿死了。 对。 你们就算有图也进不了皇陵，皇陵的地址另有玄机。 哈哈哈哈哈！你闭嘴！ 粉红娘娘， 哎呦， 海盗船长， 哎呦， 粉红娘娘， 哎，六郎啊，俺们今天晚上得走，不然夜长梦多。 不着急，等咱们把这单生意做完了再走也不迟。 皇太子朱孝天到了凤娘和九宝六郎开的钱柜当中去找江南鹤，却意外遇到了女扮男装的唐小蝶。他与唐小蝶很是投缘，两个人在花园当中对酒当歌： 梨花香，绸缎长，千杯酒，解思量。 好词啊， 来干杯。 来唐兄，如不见外，我们结为兄弟吧。 兄弟，好啊。哎，如果我们都是女孩呢？ 那当然是结拜金兰了。那如果我们一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呢？ 那就让月老作证，随缘吧。 好，随缘吧。 唐小蝶抬头看见鲁班的父亲骑着木鸢从天空当中飞过。 月老。 衙门后堂，知府和几个人在打牌。前来调查皇陵地图丢失案的钦差洪盖天严肃地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这宫里的案子还没办呢，都一天了，有信儿没有啊？ 禀大人，近日有两个行为举止怪异的公子住进了钱柜，但他俩整天也不和姑娘们厮混，而是谈论木艺，还提起过什么鲁班书来着。 什么鲁班书啊？那是缺一门。我听钱柜的安安跟我说，那俩公子还提起过一个什么江什么鹤来着。 嘿，糊了。这是个典型的犯罪团伙，这俩人来这儿啊，就是跟江南鹤接头了。凤娘这个人呐，价值观也太模糊了。 是是是，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啊，低调求生存。我看看这个。哎，图呢？ 钦差洪盖天火速消失在门外。 哎，钦差大人呢？ 上差，上差。 钦差大人哪儿去了？ 洪盖天到了钱柜，一进门他就用他那双斗鸡眼看着门里的姑娘们。 请问这位姑娘，你们这里是否来过两个吃素的公子啊？ 哟，斗鸡眼，我们这儿的公子可都是吃荤的。 洪盖天想起了小时候幼稚园老师就歧视他。 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了，快点呢。 吃果果。 洪盖天你快点好不好，每次都最慢。 谢谢老师，慢慢吃啊。 老师只给了洪盖天一个小小的海棠果。 你吃这个吧。 想完了，洪盖天忍无可忍，将众人打翻在地。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跟各位一块欣赏的是影片《十全九美》。话说早在洪盖天打上门之前，手里拿着缺一门的凤娘和九宝六郎已经不安心了。 哎呀妈呀， 咋的了？ 看来这江南和迟早得拖累咱们呢。 管他的。六郎 啊， 只要你把书和地图都收好了，一门都不缺，咱们就不怕。 那姓唐的公子在咱这嘎达好几天了，那整天花前月下的，就是耗着不走，我看没那么简单。还有那姓朱的那公子，那腰里头有块大金牌，来头不小。 管他啥来头的，大不了今天我们就给他轰走。哎呀，六郎， 干啥呀？ 万一我们做的事儿被官府发现了，那可咋整啊？ 那怕啥呀？他能让他咋的呀？咱有办法。 啥办法呀？ 溜啊。 凤娘和九宝六郎顺着钱柜后面的暗道偷偷地溜走，尾随而至的唐小蝶和朱孝天也进了暗道。 这里是哪里啊？ 好像是个密室。师兄，师兄， 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我爹呢？ 你，他， 他就是我的师兄江南鹤呀。 江南鹤是你的师兄？ 江南鹤从栏杆里头伸出手来要拿馒头，却够不到。 谢谢啊。 朱孝天拿起馒头就吃。 馒头， 江南师傅，我一个就够了。 哎呀，你就别跟他客气了，他已经在吃了。哎呀，你快说吧，我快急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哼，世上还有这样贪婪的恶人？哎 哎， 江南师傅， 师兄，师兄， 江南师傅， 师兄，你怎么了？师兄， 饿死了，歇菜了，饿死了，歇菜了。 嗯，师兄， 不知道九宝凤娘会去哪儿呢？ 龙门阵。 朱孝天和唐小蝶刚走，红盖天也找到了暗道。 里面请 。居然杀了人还灭了口啊！ 傻眼了吧？傻眼了吧？ 看来你是知道这事儿了。说，人呢？ 歇菜了。 我问的是其他的人。 红盖天拿出唐小蝶和朱孝天的画像给鹦鹉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两个人？ 啊，就是他俩。 他们去哪儿了？ 哎，你猜。 嗯，你还敢跟我斗？你就不怕我？ 我们这。 那你小子还识相，歇了。 不客气，到底啊。 红盖天举刀砍向鹦鹉。江边，德云社的一人组合莫上莫下正在等船。 馒头买来了没啊？ 买来了噻，吃吃吃吃吃， 都知道吃一天到。 嘿，这船到哪里去了嘛？ 船刚才的，是不是被人偷了？ 哎呦，你是不是个人了你？弄个大个船当着你的面都会被偷掉。哎，我告诉你啊，这个没人船的，我们怎么去龙门阵嘛？啊？这个去不了龙门阵，南宫小姐的婚礼我们要表演的嘛？你看你我们穿成这个样，那西服还在船上的嘛？哎，你说哪个办嘛你？啊？ 那你说怎么办？ 哎呦，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吃，我们德云社的面子都给你丢尽了，你知不知道？我手上脏死了，真是。 原来他们的船被凤娘和九宝六郎给偷了。 六郎，我漂亮不？ 我饺子不漂亮，就是美。 油嘴滑舌。 凤娘和九宝六郎撑船到了龙门镇，却被龙门镇的人误认为是德云社的艺人。 老邓吗？ 哎呀， 老邓吗？ 哎呀 两位艺术家请。哎呀，两位艺术家一路上辛苦了，这个我家大哥已经等了你们半天了。请。 哎，你别请 了。拉杜姆， 拉杜姆， 龙门镇歌舞升平，后来赶到的朱孝天和唐小蝶也混迹人群中。这时龙门镇南宫府的管家走上了舞台。 各位朋友，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是我们龙门镇的珍珠南宫小姐按照历代族规抛绣球招亲的好日子。无论你是本族血统还是外省旁系，只要今天晚上你来到我们龙门镇，都将公平地获得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特别是小男生，那么首先我们有请特地从京城赶来的歌舞组合魔上魔下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拉杜姆。 九宝， 凤娘。 粉红娘娘，哎呀，哎呀！哎呀， 海盗船上黑球，黑球。海盗船那黑球。 仓促上台的凤娘和九宝有点手足无措。 他爷爷啊！ 在绣房里，南宫燕正在梳妆打扮。 我哪天不漂亮嘛？ 是呢是呢，我们家小姐是天天漂亮。 讲得好。 经过适应，凤娘和九宝找到了感觉，带领着大家跳起了舞。 跟着我一起来做，你不用想得太清楚，能感受到快乐就喊出来，就趁现在。 因为我玩了春江的游戏，身处的世界随时有危机，你的心情却像坏天气，那还等什么？马上来把它搞定，轮到你来争夺船的命运，所有选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风平浪静，重新来开始，下一个是谁接受洗礼？嘿，你要走开，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喂，还没玩到终点，嘿、hey, ，要飞到最高点。Come on baby， 这游戏只有玩得高兴，一起大声跟我叫。 表演过后，小姐南宫燕一身盛装脱颖而出。南宫燕的绣球被谁接到了呢？朱孝天和唐小蝶能不能成功的找到鲁班留下的奇书缺一门呢？我们先听后舍男生为本片演唱的这首插曲《海盗船长》，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各位，稍后见。 随时有危机，你的心情就像坏天气，那还等什么？马上来把它搞定，轮到你来争挑战的命运，这随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Yeah， 风平浪静，从现在开始，下一个是谁接受洗礼？嘿、hey， 你要走开，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 喂，还没玩到终点，嘿、hey， 要海到最高点。 Come on baby，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继续今天的快乐旅程。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在电影之旅当中要与各位一同欣赏到的是王岳伦导演的影片《十全九美》。影片中九保六郎和老板娘凤娘拿着从江南鹤那儿得到了鲁班留下的奇书缺一门，到了龙门镇却被人误当成了艺人，在龙门镇南宫家大小姐南宫燕的抛绣球大会上表演了一回歌舞，勉强应付下台后，南宫家的管家乌卡卡来了。 哎呀，二位果然是才艺超群啊，我叫老爷爷特意吩咐我来请二位多住两天，等着这个大小姐的婚典结束以后你们再走也不迟。 干啥呢？ 哎呀，二位 大定，让福子那小朋友你先挖他，诸位道歉，来，这个银子我们是不会少给你们的，收好的。 可是 还没办呢， 还没办 呢， 好不少。 大定。 哎，老爷，俺们真的很忙，俺们也很忙啊。 你干嘛？ 忙。现在这个社会，个个都说自己忙，我也是忙得很啊。 凤娘和六郎被南宫府的家人嫁到了南宫府。 管家大老爷，俺们真的不是艺人，俺们就是路过你们龙门镇，俺们还有重要的事没办呢。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看你们的舞跳得多么鲜活，看这个大姐穿的是龙飞凤舞的，哎，看这个小朋友剃的光头留的胡子，一看就是艺术家。 哎，就算是经过我们龙门镇，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走。 还要进府啊？俺们还有什么事没办呢？ 我们南宫府对待艺术家是非常的尊重的，我们还准备了活头。 活头。 舞台上南宫燕抛出的绣球不见了，回到府里他大发雷霆， 崩蛋你个崩蛋啊，连绣球都我没带了，你可是说句话是吧爸？ 娃娃，这个龙门镇上的小崽子个个都想当我南宫傲的姑爷啊，他们咋个会按绣球擦着掖着呢？ 那找个找了一晚上都找不到吗？我绣球都没找。 大小姐，大小姐，找东西没有慢慢的找吗？哎，有可能是哪个小混混想跟你开个玩笑。现在我岗的人太多了。 不可以，那我就要再抛一回。 啊啪！咋个还要抛一次啊？你可认得，你抛一回绣球，爸爸要花多少银子？ 大哥。